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张贤亮的短篇小说《灵与肉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。 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，祖籍江苏省盱眙县。张贤亮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，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，先当农民后任教员。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《大风歌》被划为右派分子，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。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，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电影剧本，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。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、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。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因病去世，享年78岁。张贤亮的代表作有《灵与肉》、绿化树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。二十世纪以后，他创办了镇北浦西北影城、老银川一条街等，成为一名实业家。灵与肉开头的情节是这样。1980年，旅居美国的华侨企业家徐景游在女秘书宋娇英的陪同下回国旅游，并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许灵均。经过中国旅行社的帮助，许灵均从西北的敕勒川牧场赶到北京饭店，同父亲徐景游见面了。当年由于封建婚姻，徐景游与妻子一直不和，后来丢下妻儿离家出走。在徐景游走后的第四天，许灵均的母亲就病故了，从此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30年过去了，徐景游为没尽父责深感内疚，他决心把儿子带回美国继承遗产。这时许灵均想起了贤惠能干的妻子秀芝和活泼可爱的儿子青青，他们一家人是那么的亲热和睦，他不忍心离开妻儿去国外。夜晚许景游向儿子倾吐思念之情，许灵均也向父亲倾诉了自己的坎坷经历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一起欣赏《灵与肉》的部分情节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20年前，在那个秋天的夜晚，月光穿过窗纸，被大雨淋破的窗棂洒在一群像一堆堆破布的人们身上。10几个人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，他紧贴着墙根，带着土碱味的潮气浸透了他的衣服，他冷得直打寒颤，干脆从湿漉漉的稻草上爬起来。外面泥泞在月光下像碎玻璃一样闪光，到处是残存的雨水，空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水腥气。他找到马圈，那里还比较干燥，马粪尿蒸发出一股熏人的暖气，马、骡子、毛驴都在各自的槽头上哼哧哼哧地嚼着干草。他看到有一段马槽前没有拴牲口，就爬了过去， 像出生的耶稣一样睡在木头马槽里。月光斜射进来，在马棚的山墙上画出一条分开光与影的对角线。一匹匹牲口的头垂在马槽边，像对着月亮朝拜似的。这时他陡然感到非常凄怆，整个情景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。人们抛弃了他，使他来和牲口为伍。他哭了，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，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在压迫他一样。先是被父亲遗弃，母亲死了，舅舅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卷走，单单地撇下了他。以后他搬到学校宿舍，靠人民助学金上学，共产党收留了他，共产党的学校教育了他。在五十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，虽然他具有一副在畸形的家庭中养成的孤僻、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，但也慢慢地融化在一个大集体里。和五十年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，他对未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梦。毕业了，梦成了现实。他穿着蓝布制服，夹着备课本，拿着粉笔走进教室。他有了自己生活的道路。但是，就因为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，就又把他推到父亲那里去。好像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宗接代，他又成了资产阶级一份子。过去，资产阶级遗弃了他，只给他留下一个履历表上的资产。后来人们又遗弃了他，却给他头上戴了顶右派帽子。他成了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的人，流放到这个偏僻的农场来劳教。一匹马吃完了面前的干草，顺着马槽向他这边挪动过来。他尽着缰绳所能达到的距离，把嘴伸到他头边。他感到一股温暖的鼻息喷在他的脸上，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，在他头边寻找草底的倒立。一会儿，棕色马也发现了他，但他并不惊惧，反而侧过头来，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，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。这样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，他突然抱着长长的、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，把眼泪抹在他棕色的鬃毛上。然后他跪爬在马槽里，拼命地把槽底的倒立扒在一起，堆在棕色马面前。父亲，那时你在哪里？现在这个父亲终于回来了。这不是梦，父亲就睡在他隔壁。这不是梦，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睡在一张柔软的西蒙斯床上。他摸着身下的床垫，和那硬绷绷的木头马槽多么不同。月光透过薄纱窗围，在地毯上、沙发上、床上投下一块块边缘模糊的菱形方格。在朦胧的月光中，这一天获得的印象这是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，而他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则是他完全不适应、不习惯这一切。父亲回来了，但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。父亲的回来不过是勾引起他痛苦的回忆，打破了他的平静而已。他想起了下午父亲对他的谈话。 下午喝完咖啡，父亲指使开密斯宋，对他谈到公司在海外的发展，谈到他的几个一亩地的无能，谈到对他和故土的思念。有你在身边，我能得到一点安慰，父亲说。30年前的事，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安。我知道大陆上讲究家庭出身，老搞阶级斗争，你的日子不会好过，甚至以为你已经不在了，心里总是惦记你。 你小时候的模样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，尤其是你生下来，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交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盐的那天，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是昨天一样。那天，身心的荣家、先世的郭家、华坊的刘家、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。你知道，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。现在，当他在照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，看着自己裸露着强健的机体的时候，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象，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在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，他儿时的情景。于是，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。终于，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。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，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，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。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，是柔和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。他解除劳教以后，因为无家可归，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，成了一名放牧员。清晨，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，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亮，他就把栅栏打开，牲口们用肚皮抗着肚皮，用臀部抗着臀部，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。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，仰望天空，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幻无穷。风擦过草尖，插过沼泽的水面吹来，带着清新的湿润，带着马汗的气味，带着大自然的呼吸，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，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。他伸开手臂，把头偏向胳肢窝，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，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。这种心悦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，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，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，到处都有他，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。他的消沉，他的悲怆，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，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。 好了，张贤亮的《灵与肉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根据《灵与肉》改编的长篇电视剧，改编对小说原作做出了很大的改动，增添了许多人物和情节，融入了张贤亮个人在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些经历，但主题思想没有改变，还是围绕主人公许灵均的命运，展示出普通人身上真善美的光辉，挖掘出深刻的生活哲理，歌颂了劳动者的质朴纯真，抒发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望天门山》。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，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725年，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四川，沿长江一路南下，游历了两湖地区，并远达金陵、扬州一带。在这一时期，他饱览了中华大地的秀丽风光，并创作了一系列描写沿途美景的诗篇。本诗正是那时期的作品之一，诗中描写了作者乘船顺长江而下时远望天门山的情景。诗歌的前两句用陈述的语气直接描写了天门山的雄伟壮观，以及长江翻滚奔流的气势，后两句则描绘了从两岸青山间远眺的景象，通过对大自然风光的描写，表达了作者乐观豪迈的感情，以及那种自由洒脱、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。诗歌的大意是，长江犹如巨斧一般劈开了天门山的雄伟山峰，碧绿的江水一路东流到此，向北方回旋。两岸的青山对峙，美景突出，亦是难分高下。在遥远的天边，有一只孤舟缓缓飘来。在中国境内，有许多以天门山命名的地方。李白诗中提到的这座天门山，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北郊的长江两岸。东侧的山峰被称作东梁山，而西侧的山峰则被称作西梁山。东西梁山夹江而立，便合成了此地的天门山。两山之中又以东梁山山势最为陡峭，加上山体挺立于江中，刀砍斧凿犹如中流砥柱一般，使得原本一泻千里的长江到此地也不得不转折向北，形成了李白诗中所描绘的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奇特景象。与陡峭的东梁山相比，西梁山临江的一面依然是怪石嶙峋的陡峭悬崖，而通向内陆的一侧则相对和缓很多，因为此地山色青葱，山水相连，风景秀丽，众多文人墨客曾在此题诗留念，并为此地留下了天门八景的名号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西梁山临江的峭壁上，有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留下的摩崖石刻，石刻上是振衣濯足四个大字，旁边王羲之的署名至今仍清晰可见，堪称天下一绝。除了诸多自然美景之外，在天门山的东梁山一侧还有两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，一处是历史悠久的天门书院，这所书院创立于南宋后期，是安徽地区早期设立的两所书院之一。宋理宗曾亲自为这里题写匾额，足见此地当年影响之广。另外一处则是著名的芜湖铜佛寺，这所寺院创建于公元五世纪，到明朝时期达到巅峰，因寺庙中使用稀有的白铜铸造的佛头而得名。遗憾的是，在之后的历次战乱中，寺院惨遭焚毁，直到1989年方才得以重建。写下这首诗的时候，正值李白首次离开家乡远行，他雄心勃勃游历天下，既为饱览天下美景，也为寻求晋升之阶，进而能为国家有所贡献，并一展自己的抱负。此时此刻的李白身上充满了一股青年才子自信乐观的洒脱之气，这股英气与美景相碰撞，便有了这首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。最后，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名作描绘的意境。

就遗忘，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，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，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。